有凝结就是爱。我听见微凉的尘埃，水珠纷扰了，空气吸过了，蒸发也变成一趟旅程。如果有主角就是爱，伸手碎裂的悬崖，河水停止了，黄昏搁浅了，夕阳也变成一瞬间，手中星辰一个人一个字一个窗，一个家一个幻想，在虚构的空 却就是